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灯，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各位相声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马氏相声传承到今天呀，其实已经有好几代了。不过呢，岁月的原因啊，年代久远，早期像马三立先生的父亲马德禄先生，马三立先生的大哥马桂元先生啊，他们的作品录音呢都没有能够流传到后世。所以提到马氏相声呢，大家最先能够想到的呢，肯定都是马三立先生和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不过呀，在我们身边啊，现在能够搜集到的录音录像资料当中呢，还有一位马氏相声的传人啊，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这就是马三立先生的大哥马桂元先生的儿子马静博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后呢，马静博先生啊定居在了咱们国家的东北啊，吉林长春，在那里呢和王宝桐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东北的曲艺名家合作啊，也留下了相当多精彩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就来欣赏一段马静博先生啊和王宝桐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口吐莲花》。 你爸爸身体是好啊， 哎， 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就练嘛。 对，从一小就好练。 对了， 嗯， 从童子就练。 对了， 童子功嘛， 那可不。 你爸爸是整身的童子功， 哎， 直到现在 啊 还练呢。离现在你爸爸还是童子功呢。 那是，他就是好练。 哎，那个体格多好啊！ 嘿， 要说你爸爸这童子功练的，那确实是真不错。 哎， 啊， 他这个练功啊， 啊， 什么时候都练， 就说嘛， 嗯， 你知道现在还整身的童子呢， 哎，顶，啊，怎么意思您了？ 嗯， 顶现在怎么着？ 童子功嘛， 童子功， 哎，要说他那个童子功啊，那 别说了， 啊， 搁下吧。 怎么了？ 你说我爸爸顶现在是整身的童子功 啊？ 我爸爸60多岁了，我爸爸现在是童子功，我打哪儿来的？ 嗯 嗯， 那你就甭管了。 对了，我 要说他那个， 别说了。 嗯， 怎么甭管了？这里有我的事吗？我不管，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呢？ 你这话呀，不能把它连在一块儿说。你说他练的是童子功行， 嗯， 不能说他到现在还整身的都是童子，那不像话。 盯到现在还有功夫呢。 哎，他老练嘛。 那是啊。 嗯， 那腰练的跟皮钢似的， 那都是练的。 大腿 跟钢炮似的。 那是练的。 你爸爸那胳膊练的跟防驼似的。 嘿，练的。 手跟蒲扇似的。 练的。 手指头跟棒槌似的。 练的。 脑袋跟蒜似的。 练。 那脖子跟线似的。 哎，你等会儿吧，别练了。 嗯， 这还练什么劲儿啊？ 功夫嘛。 哎，什么功夫啊？ 怎么了？ 脑袋跟蒜似的，脖子跟馅儿似的。 嗯，功夫啊！ 我爸爸在那儿耍流行，还功夫，那叫什么功夫？挺好的人都变了伦敦池了，啊，好看吗？那个， 那怎么着？ 不像话。 那功夫练的应当怎么着呢？ 那叫头如麦斗。 哦，对对对，头如麦斗。 哎， 膀炸腰圆。 对六， 你爸爸那腰是圆的。 哎，我爸爸是王八。 你算算。 哎，我算什么我？ 嗯， 我甭算了我。 膀炸腰圆吗？人都这么说吗？ 你可往下说，还有一句呢。 还有什么？ 肚大腰憨。 哎，对对对，反正有功夫就是了。 那可， 你爸爸这功夫练纯了。 纯了。 不单在这旱地上有功夫。 嗯。 在水里头你爸爸也有功夫。 对了，那还是王八呀。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 你说他水量大就是。 就什么水量大吗？ 你光说在水里有功夫像话 啊？覆水扎猛子。 哎。 这一个猛子下去好几个钟头。 哼，这多大水量。 那是啊。 哎， 好几个钟头过去以后 啊， 就飘摇上来了。 这是我爸爸呀。 这是河漂子。 对了，去你的吧。淹死了是怎么的？ 没淹死 啊。没淹死他怎么飘摇上来的呢？ 他飘上来 的。是啊，他都喝饱了还不上来吗？ 不好几个钟头啊。 啊， 那没什么功夫。 哎， 把你爸爸呀，要打这个松花江那儿下去啊， 嗯， 就说打吉林市吧， 哎， 松花江下去之后， 嗯， 两天你就瞧不见了。 哪儿去了？ 跑哈尔滨去了。 哦，这是我爸爸。 这是火轮。 哎，你怎么意思你？ 怎么？ 你这像话吗？我爸爸一猛子扎到哈尔滨去了。啊 啊，那是瞎话。 哎， 把你爸爸在水里头啊，能待个一天一宿。 哎，这还行。 那确实是有功夫。 哎，对了， 一天一宿上来之后还不算。 怎么样？ 一口气， 嗯， 噗，就喷上一大朵莲花。 哦，您说我爸爸在这水里头待那么长的时间， 哎， 上来的时候喷着一口水，到旱涝上啪一喷，喷出一大朵莲花来。 你说这功夫？ 这功夫？ 这是气功。 气功啊，没有会的。 那是啊。 哎，谁也不会。 你爸爸这一辈子就教了这么一个徒弟。 谁呀？ 我。 你。你？ 哎。 哼，连我都没学会，你会。 你不行啊，你气力不足啊。 对了，我瘦点。 那是啊。 啊， 要不就教你了。 您会啊？ 啊，就我会吗？ 哎，正格的，您要会，您今天在这儿练一手怎么样？ 啊，在您这儿啊。 啊。 我也练一练呢。 练练。 来了这个啊，吐莲花。 嗯 啊， 行不行？ 哎呀，不行啊。 怎么？ 你这也没有河没有水的，那怎么办？ 嗨，非得有河吗？ 气功吗？这个 气功碍不着有河没河呀，你不有水就行吗？ 啊， 我这儿给您来一碗水行不行？ 哦，就您这碗茶水啊。 啊， 这哪行？这个 怎么了？ 这差点。这个 为什么？ 茶水这色儿也不对呀、 啊，那怕什么呢？ 那我喷上去的这朵莲花，你一看呢，哟、 啊， 黄色的， 啊、 这哪行呢？ 有黄花， 啊， 黄花， 哪有黄莲花啊？ 哎呀，咱们就为的是看看您的功夫，不吝色儿。 哦，看我这功夫， 哎， 这有点抱歉。 怎么了？ 你爸爸喷那朵莲花啊， 啊， 能在半悬空中悬那么三分钟。 啊，是你呢？ 我呀、 啊， 哼，也就三十秒， 半分呢？ 对，半分钟。 那也行。 啊，也行啊， 大家全看见就得了吗？ 哦，就三十秒啊。 啊， 大伙儿一看， 哎、 得，三十秒一过，吧唧就掉下来了。 哎，行了，有这么回事就行。 那可以哈。 啊， 那来来试试。 哎哎， 哎， 啊，您喝呀？ 不是 啊， 您这儿有螺没有啊？ 螺呀， 啊， 哎呀，螺，我这还没螺。 敲他那螺没有？ 啊，那我说相声，我没事带螺干嘛？我又不变戏法。 那这哪行啊？没有锣不行吗？ 我给您借一个就得了。 啊， 借一个就怎么样？ 您哪借他？ 嗯，就到那京剧团那儿。 哎，那多麻烦呢。 啊， 那干脆这么着吧。 嗯， 拿您呢，就当锣得了。 拿我当锣？ 哎， 我不行啊，我没锣呀、 啊。嗯 啊，我怎么能当锣呢？ 那行啊。 啊， 拿你脑袋当锣呀、啊？ 拿我脑袋当锣？ 哎，对对。 哦，我这脑袋是锣杆。 哎， 那也不行啊。 怎么？ 没螺锤啊。 嗯，您看我拿这把扇子，这就是螺锤。 扇子是螺锤。 哎， 我这脑袋 哎就是螺锤。 哦，我脑袋是螺锤，您拿那把扇子是螺锤。 哎， 啊，这倒不错。就拿您的螺锤敲我这螺锤。 哎，对对对。 哎，好。我可先托付托付您。 托付什么呢？ 您这螺锤可轻着点。 啊啊 啊！ 干什么？ 不不，您要不轻着点，我这脑袋够呛。 哎，我轻着点打。 哎哎，对对。 咱敲敲锣 啊， 念念咒 啊，还念咒 啊？变戏法不念咒，变十回九回漏吗？ 哦。 念完咒之后， 嗯， 你就看我的。 哎。 啊， 就喷了。 哎，把水喝下去 啊， 往上噗，就这么一喷 啊， 一大朵莲花。 哦， 悬着半秒啊，半分钟。 哦，三十秒。 哎， 好嘞， 怎么样？ 来吧， 来了啊。 行， 您注意啊。 哎， 这碗茶水啊， 啊， 您看着啊，把我这个上嘴唇呢， 啊， 搁在碗里头。 哎， 把我这下嘴唇呢，搁在碗外头。 哎， 我要喝一口。 哎，您先等会儿，这不是废话吗？这 怎么了？ 喝水就完了吗？还这么些废话。上嘴唇呢搁在碗里头，下嘴唇搁在碗外头，谁不是那么喝呀？你把俩嘴唇都搁在碗里头，那是一驴。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怎么回事？你说这话可气吗？ 我这不交代清楚了吗？ 那交代什么？那不废话吗？你来吧。 您注意啊。 哎，现在您大家注意，三十秒啊。 哎，对对， 好嘞。 一二三，二二三。 行了，这就来了。 我呀， 啊， 这莲花喷不出来。 怎么了？ 这哪行啊？ 啊， 这锣一点都不响啊。 不响？ 嗯， 不挺响的吗？ 什么？ 不都听见了啪啪的吗？ 哦，你们家那锣都啪啪的响啊。 应当的。 那锣不都是哐哐的响吗？ 哐哐的。 嗯， 您找别人吧。 嗯， 我哐哐不出来。 为什么呢？ 您说这哐哐它不是铜的吗？我这脑袋是肉的，能打出那哐哐的来吗？ 那行啊， 啪啪的吗？ 不行不行， 那怎么办？ 我一打你上边啊，你嘴这发音，哐哐，这不就得了？ 哦，您打我的脑袋， 哎， 我嘴里发音， 对， 哐哐，哎，这倒有意思。 哎，好， 咱 们这锣也不错呀。 啊，怎么？ 打上边下边响。 哎，这还真不错，这个。 嗯，这你还得呀认便宜。 怎么？ 那锣没有这么打的。 应当的， 应当都提了着打中间啊，我应当提你耳朵打腮帮子。 不不，我受不了，你不变戏法吗？变戏法锣不都扣在地下打吗？ 啊，咱就和着行不行？ 哎，你来吧，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行吗？ 行，有意思。 哎， 跟我师父学艺在高山， 哐哐， 高山有个毛老道， 哐哐， 他的戏法把我传， 哐哐， 教了我们徒弟整八个。 哐哐， 道有七个成了仙。 哐哐， 今我贪财未得道。 哐哐， 师父将我轰下山。 哐哐， 轰下山来没别的干。 哐哐， 变个戏法大家观。 哐哐， 变了个二仙来传道。 哐哐， 变了个珍珠倒卷帘。 哐哐， 倒卷帘。 哐哐， 倒卷帘呐。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您喷， 喷什么？ 大家注意啊，这要喷了。 喷什么呀？ 喷莲花。 这是试试。 试试？ 哎， 呵，好家伙，试试就先打我74锣啊！您这试什么劲儿呢？你这变不就完了吗？ 不行啊，先得试试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哎，蛮好。 啊，这还不错。那不行就白试了，合着。来吧。 先喷不了。 又怎么了？ 我还得请神。 还请神？ 哎， 请神干嘛呀？ 哎，不行啊！ 啊， 你不请神哪能喷呢？ 怎么？ 我把神都聚到我这儿来。 嗯， 借他那个气力，我这一口气，噗，喷出一大朵莲花。 哦，还得借神仙的那气。 哎，当然是了。 好嘛，来吧， 咱请请神啊！ 行吧，行吧， 请神可是请神呢。 啊， 你可别言语，你可别说话。 哦哦， 别搅和我。你这一搅和半截，哎，把神都搅和走了。 哎， 神都走了，完了那就白费了。 哦，我老不说话呀。 哎，有你说话的时候。 什么时候说话呀？ 我把神都聚来之后， 嗯， 你看我把水喝下去了， 嗯， 把我丹田气力也运好了 啊。 这功夫我呀腮帮子也鼓了，就等着要喷了。 哦， 用你一句话说。 说什么呀？ 你呀冲着我， 嗯， 你可倒是喷呢。 我 这儿 啊 噗。 一口气就喷出一大朵莲花。当然是了，就借你这一句嘛。 您当时把这水喝下去， 哎， 在这儿来个蹲裆骑马式， 哎， 腮帮子这么一鼓，气就运好了， 哎，运好气了。 当时我就这么一句话，您倒喷呐， 我这还噗 就喷了， 喷出一大朵莲花， 哦， 悬着30秒钟。 哦，反正您喷不喷都在我这句话上。 当然是了， 我这句话说出来您就喷了。 哎，对对对， 我要不说出您就喷不了。 那是，就借你这句话说。 得嘞，我记住了。 来了啊， 行了， 您注意啊。 嗯， 一请天地动， 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毛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 哐哐； 五请小无禅， 哐哐； 六请老济公， 哐哐； 七请猪八戒， 哐哐； 八请孙悟空， 哐哐； 九请马连良， 哐哐。哎，你等会儿， 怎么着？你这 个，我说你不请神仙吗？ 是请神呢。 你请马连良干嘛？他是神仙吗？ 不是啊， 不是神仙，你请他干嘛？ 马连良，你听过他没有？ 唱京剧 啊？是啊，你听过没听过？ 听过呀，总听。 他在台上一唱俩多钟头 啊。 你说他多大气量？ 那可得有点气量。 还是的， 嗯嗯， 就借着他那气量嘛。 哦，您是借马连良的那个气量。 哎，对了，请他嘛。 我哪知道这事儿？ 你这不没有的事情吗？ 行，您接着请吧。 还 行 吗？ 接着请吧。 接着请 啊！ 我刚才告诉你没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我这请神，你别给我打搅。你这一搅和不碍事， 啊， 神仙都走了。 哦，那怎么办呢？ 打头来吧。 打头来。 耽误寺庙怎么说？ 好嘛，这些锣又白敲了，合着。 一请天地动， 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毛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 哐哐； 五请小无禅， 哐哐； 六请老济公， 哐哐； 七请猪八戒， 哐哐； 八请孙悟空， 哐哐； 九请马连良， 哐哐； 十请谭富英， 哐哐。哎，等会儿吧，谭富英又来了。 你怎么意思？你是 谁？怎么意思啊？你刚请完马连良，怎么又请谭富英啊？ 是啊，谭富英啊。 你听过他没有？ 听过啊。 四郎探母，站立宫门叫小番 啊， 那点多好啊。 那得有点气力。 哎，那嘎掉没气力行吗？ 不行。 就是借他那气力嘛，所以请他嘛。 哦，您借他那气力。 哎， 你说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真是。 那您就接着请吧。 接着请。 嗯， 你这一打搅，神仙都走了。 又走了。 那可不是吗？ 倒霉就倒我这说话上了。 打头来吧。 哎，好，打头来。 一请天地动， 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毛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 哐哐； 五请小无禅， 哐哐； 六请老济公， 哐哐； 七请猪八戒， 哐哐； 八请孙悟空， 哐哐； 九请马连良， 哐哐； 十请谭富英， 哐哐； 十一刘宝全， 哐哐；刘宝全； 十二白云鹏， 哎，哐哐； 早请早到， 哐哐； 晚请晚到， 哐哐； 无若不到， 哐哐； 屠罗相叫， 哐哐； 哈哈大笑， 哐哐； 糖瓜祭灶， 哐哐； 新年来到， 哐哐； 姑娘要花， 哐哐； 小子要炮， 哐哐； 老头拉屎， 哐哐； 小孩撒尿， 哐哐。 你怎么意思？你这 哐哐， 这锣怎么哭味了 啊？ 锣怎么哭味了？ 你管它什么味干嘛？你敲你的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啊，锣有哭的吗？ 锣没有哭的 啊。 我这脑袋受不了啊，真疼啊这个。 那你得忍着点啊。 哎，我没法忍着。你那锣池啊，最好您轻着点，锤下留情，您是。 啊，那轻着点。 哎， 你也别哭味啊，你得好点声音。 这能赖我吗？ 是是。 哎， 一请天地动。 哎，怎么又一请了？ 啊，怎么？ 这是我说话，我圆圆了吗？ 我这不行，这个。 你就凑接着来吧，你说话也完了，打头来我受了吗？ 那接着来啊。 哎， 老头拉屎， 哐哐； 小孩撒尿， 哐哐。 我这 哐哐， 什么什么你就哐哐啊？ 是啊，你那玩意儿，你那唇儿光比划，我受得了受不了？ 我这还没念呢，就是来。 啊，您那你打头来不行啊？ 你行啊？ 不行，打头来不行，您接着来吧。 老头拉屎， 哐哐； 小孩撒尿， 哐哐； 火车拉皮儿， 哐哐； 羊骑快撂， 哐哐。 车还没到， 哐哐， 我这儿打你， 哐哐， 众位直笑， 哐哐， 座位已满， 哐哐， 概不退票， 哐哐， 一嘴失火， 哐哐， 胡说八道， 哐哐， 照， 哐哐， 叫， 哎，行，等我， 闹， 哎，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样呢？ 你这玩意儿没词儿了，你这嘴里都什么呢？没词儿，哐哐。你那嚼茄子，我这也来两箩，受得了受不了？ 干什么？ 你得说出来，你 我说什么？ 你那话得说出来，你那嘴里嚼着，哐哐，我受得了。 到这儿不能说了， 为什么？ 因为这点是念咒呢， 这点是念咒。 哎， 那刚才不也念咒了吗？ 不行，刚才那请神呢，这点是念咒啊。 哦，这里还这么些区别呢。 真言咒语不能出口啊。 哦，所以就这个。 对喽。 我们嚼着也打我两下。 我这念咒，你能知道我什么词吗？ 啊，那我不知道。 还是的 啊，那您还接着嚼吧。 哎，我这是念咒， 哐哐， 只有我知道， 哐哐， 别位不知道， 哐哐， 谁也不知道， 哐哐，就我知道了。 怎么？ 我这脑袋真疼啊，谁也不知道。 你怎么意思？你这是本来你就不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 哎，只有我知道， 哐哐， 那位不知道， 哐哐， 这位不知道， 哐哐， 那位也不知道， 哐哐， 这位也不知道。 哦，我你还有完没完呢？ 怎么都不知道吗？人家 都不知道，就有两位代表就行了。哎，这位不知道，那位不知道，这家伙600多位，你琢磨琢磨，我这来1200多下，受得了吗？ 啊，就说大家都不知道， 哎，就行了。 只有我知道， 哐哐， 早请早到， 哐哐， 晚请晚到， 哐哐。 如若不到， 哐哐， 铜锣相叫， 哐哐， 如若不来， 哐哐， 铜锣相排， 哐哐， 如若不到， 哐哐， 铜锣相叫， 哐哐， 铜锣相叫， 哐哐， 铜锣相叫啊，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好，使劲，好，这架势，哎，您倒喷呐， 我都咽了， 哎，你也来一下吧。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静波先生啊和王宝同先生当年呢为了留存传统相声资料，在录音室里进场录制的一段传统相声口吐莲花的录音。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菜。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继续请上马静博先生。这回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一段马静博先生啊和两位东北的相声名家、曲艺名家啊王宝桐先生和阚泽良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一段传统的群口相声《八猫图》。 您在这干什么呢？ 说相声啊。 哦，您说相声 啊。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就说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 哎， 怎么样？ 哎，这倒不错。 哎， 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帮您说一段。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说相声啊。 说相声 啊。 你们俩人会说吗？ 相声有什么呢？ 这话可不对。 怎么？ 相声有什么？ 这有什么呀？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呐。 哼，有什么深沉呢？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哟呵，哪四门功课啊？ 说学逗唱，会吗？ 怎么着？ 说学逗唱 还能唱啊？ 能啊。 你能唱什么呢？ 啊，唱的很多呀。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我给你背几样。 哎，听听。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嗯， 西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哇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你听听。 哦，单弦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啊， 要别的可不行 啊。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啊，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嗯， 不是跟您说大话， 嗯，啊，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好，哦， 嗯，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啊，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你讲啊，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表示会的多嘛， 你也不怕大伙劲儿会晃下掉了。 那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嘛。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板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哎，不敢说。 告诉您 怎么着，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段的别在这儿说话。 口气不小啊。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你们也别说你们会唱， 嗯， 我也别说我会唱， 怎么样吧？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对， 好不好？ 咱三个在这唱， 哎， 咱比着唱， 比上， 到看谁会得多。 对 对， 咱们仨人在一块儿唱， 咱们仨人谁先唱？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怎么 呢？你瞧，都知道我会得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好。 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好好好，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行行，我们先唱。 哎， 咱俩谁先唱吧。 三姐， 我先唱。对，先听你的。 听我的。你先唱啊。 啊，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的头了。 怎么？ 咱们唱的好的。 当然好的了。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怎么呢？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听的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哦，唱你不会的啊。 对，哎，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哎，对呀、 啊、那是啊， 我们连着唱了二百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唱不行、啊、那不行，那白唱了。 就是啊， 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哦， 我得能接上来。 接上来算您会。 哎， 接不上来嘛， 那 您就不会。 那不会。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你想 听着啊，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来吧，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来。 谢之武身上隐云风瘦相清闲。 哎，打住打住。 怎么了？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会。 哎， 叫什么？ 风雨归舟啊。 下句呢？ 谢之入神山，引云峰，受享清闲，闷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 清楚了。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早就打早就臭接了、 哦、这回我唱新的。 哎，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新的。 哎， 唱吧。 你就接不上来。 你就唱甭听 了啊。哎，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会。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干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这可不像话，这个啊！ 哎、 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贴去，你这还 不是我会啊？ 那便宜话 呢？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啊，再唱再唱！ 哎，怎么样？ 先甭说大话， 还有吗？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你 哎，你再能接上来， 嗯，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那好，那好， 您再唱 啊！哎。 树叶，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 树叶嘛，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就这路插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会， 也太便宜了，这个。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个会了。 你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啊？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 啊、 那以树叶为题的插曲也太多了。 哦，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嗯，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插曲我都会。 都会 啊？ 哦，你都会 啊？就是全会。 我没告诉你吗？ 啊，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哎呦，哦，你编的 啊？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我可气这人呢 啊！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啊？ 那你往下唱。 哎， 你可就唱啊！ 我听着， 好吧。 树 树叶飘，树叶飘摇。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照着那街边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拾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拾了个大姑腰，照着那街边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闹。 干啥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想想我。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我跟谁啊？我跟你。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谈谈闲吗？ 哎，你想倒霉找你想想我。您俩一头。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没唱什么 啊？ 闹了半天，你谈闲啊？你没听见呢？ 他不唱小插曲吗？ 小插曲？这什么插曲？ 什么插曲啊？ 你没听他唱的吗？ 他唱什么了？ 他唱什么了？ 啊， 他唱的那耗子。 这都没有的事情呢。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啊，有什么关系啊？ 啊， 我不爱听。 这我听得新鲜。你不爱听耗子？这 甭信嘛， 我说 没养着事。 上天生那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 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人呢，素日不讲卫生 啊， 把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啊， 把眼睛喝得通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扎实的，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叫什么呢？ 叫耗子。 怎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人们打耗子出耗子，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啊，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我说我拦着来着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又说你。 我说我拦了吗？ 甭着那急，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对了，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是啊， 您说您那多干净啊？ 哎，您多干净啊！ 哎， 连个跳子都没有。啊，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没有没有。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么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别往心里去。你看，我说呀，咱也别往下找了。 哎，对对对，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怎么胡出主意呢？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别唱了， 唱吧唱吧。 没好的，净唱的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哎，那好， 你也不懂啊。 那不能那么说， 你不懂啊。 你这小看人， 真是小看人。 你说我会多少个？ 就说 啊， 唱你的， 哎， 人家能不懂吗？ 就是嘛。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你这老是先捧后发啊。我不懂吗？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的 是吧？ 哎， 哦，你懂啊？ 啊， 就冲你懂我唱一个啊。 就冲你懂。 对，那他唱，我也懂。 不一定， 不一定。 哎，不信你就听着。 哎，我唱段啊。 起的是更深夜静， 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哎，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你为什么这回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什么挺好？ 这挺好。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这什么词儿？ 这词怎么了？ 啊，喜字是庚申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啊，庚申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 这人呢， 这还是耗子吗？啊， 你问他是那么讲吗？太好多心了。 怎么？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有什么文典呢？啊， 这段叫罗成科梦。 这段可 讲啊，这段可是太迷信。 啊，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像的。 头两句。 哎，往后您再听啊。 哎，往后不迷信了。 你就往下听吧。 哎，往下，啊， 往后有意思的。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来。 这 话好啊， 这叫好， 好吗？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罗成托梦。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物啊，你又着不一句啊，这是 听着 唱吧。 喜的是庚申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这鬼魂 住的是天窟窿看东， 你住那地方 啊？是住那 啊？ 一炉坑， 炉坑也住。 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哎，这鬼也吃饭呢 啊？都饿了 啊？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正月十八连风配成。 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是啊， 结婚怎么着？正月十八结婚呢？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个命手。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真好的吗？ 得叫您高兴，哎，让您喜欢的， 哎， 是吗？哎，打心眼里喜欢， 哎， 有文有典， 哎， 哎，有文有 典。对了，你唱点有文有典的， 哎，听这段啊， 爱听呢， 哎， 你别唱这个了， 没这个，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呢？唱吧， 听着啊。哎，碟碗拼叫盆罐闪摇， 行， 有点呢。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典的呢？就这个呀？ 这词句多文雅啊。 不怎么样啊，这个。 怎么 呢？啊，你没听他唱吗？ 嗯。 碟碗拼叫盆罐闪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教了，行吗？ 这么回事啊？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哎，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干脆你们二位啊， 别走，别 啊， 您太好多心了， 我 太好多疑了。 这不啊？ 这段多好啊！ 这好什么？ 有文有典呢。 啊，这耗子上晚架子好什么？ 这段有文有典，你知道吗？ 有文有典。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是吗？ 哎， 这什么内容啊？ 他是这么回事 啊，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啊，严嵩，对， 这你知道吧？ 是知道。 哎 啊，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啊， 贺客迎门。 嗯嗯， 严嵩把他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哦， 让大伙看。 哦， 纪晓棠最恨他。 嗯嗯， 那天他也去了。 哦，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嗯，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啊，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嗯，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哦， 一时大快人心。 哦，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去。你往后听啊， 往后听能好吗？ 过不了。 哎，是啊，您来了。 哎，碟碗拼敲盆罐闪摇， 就这句别扭。 挺好的米面被他

帽怎么叫八猫图啊？ 啊，就是拔眼上讲究上谱的猫。 哦，对对， 你等等啊， 就是拔眼上讲究的猫，够拔眼吗？ 那个没问题，再问问。 不是 啊， 你这够拔样吗？ 当然够了。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你说够拔样， 怎么就够呢？ 那个，你听 我 说。 我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哎，春哥，这够拔样吗？ 当然够拔样了。 啊， 好，我数数你听听。 对，给他数数。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拔个花样吗？ 哎，整拔样。 哦， 啊， 哎，干嘛非得拔个猫啊？ 是啊， 因为这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吃我呀？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静博先生、王宝彤先生和阚泽良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这段八猫图，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与您在纯美的。